第一个赵国兴，三户都有赵国，不但在世法里面赵国，佛法里面赵国也要不得。第二是取舍心，第三是是非心，第四是繁盛心，第五是断常心，就是断见跟常见这两种见解。马祖说，如果一个人能够舍弃这五种，平常心就能现起。般若波罗三藐三菩提障碍就去掉了，方可证得了，这就是大道。古德又告诉我们，修道之人就是不怕念习，只怕觉迟。我们念头一起来，立刻要觉悟，是不是造作的念头？是不是取舍的念头？是不是是非的念头？是不是繁盛断常念头？如果是这些念头，立刻要放下。这叫做修道，这叫做用功啊。如果这个念头升起了，不能够立时放下，这个立刻放下的就是觉。不觉怎么样呢？不觉这个念头会增长，念头增长必定造业。既造了业了，诸位想想还能免得了果报？当然不免啊。马祖这几句话也是把纲领给念出来了，也可以说正是答复阿难尊者这一个问题。这就是求佛开发正妄分明，做一个决断，而归向无上大道，莫难之所祈求的。那么这是请教的话，大意是如是。下面的世尊答复他：佛告莫难，汝等尚以云心听法，此法亦云非得法性。如人以手指月是人，一人因指应当看月。若复观指亦为月体，此人其为王室月来，一王其指何以故？以所标指为明月故。其为王指，亦复不失明之于暗，何以故？既以指体为明月心，明暗二心了无啊，无所了故啊，若无亦无是啊。这一段的责备，我们要深深地记住， 为什么呢？我们先前就是犯了这个毛病。这个毛病不是小病，这是大病啊。我们看古来大德在大师会下几句话就开悟了，前天给诸位说的，舍利弗与目犍连尊者他们两个见释迦牟尼佛求皈依，一个人七天证过罗汉，一个人半个月证过罗汉。这还并不算快的，世尊每一次发挥经不必讲都讲完了，正果开悟的人就很多很多啊。我们为什么不行呢？古人所讲的因地不争，古道于取，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因地不争。所以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果报。真的因地是什么呢？不生灭性，这是无上菩提的正因。我们不晓得，虽然佛在《大乘经论》里头讲得这么清楚，我们从来也没有当过真，也没有认真呢取这个为自己的本修因，没取过。二六十中所用的还是本因，跟阿难在此地实现的一样。佛告诉阿难说，汝等尚以原心听法，这句话含着有很深责备的意思在。能听法的给诸位说是真心啊，不是妄心啊。妄心只是障碍法门的，不能开启法门。妄心的性质分别执着随于生解，这是妄心啊。真心就是正知，就是观照，所谓不若无知，无所不知啊，这是真心。而我们不晓得这个原因，总以为什么呀？能够听法、能够分别理解的是攀缘心，以为自己六根根性呢没有作用。这个误会呀，太大太大了。 那么原先之所攀援，他能援的是什么？他能援的是法尘，眼根所援的是色尘，耳根所援的是身尘。所以说原先听法次法一眼啊，那么你听如来讲的是什么？如来所口里头所出的深沉啊，非得法性啊，你没有能够见性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见为心短，这句话的很有道理。我们用真心闻佛说法的音声呢，就是法性。我们用一时闻佛说法的音声，就是法尘。性是光明的，尘是阴暗的。佛所说的本来是讲的圆妙心法，很可惜佛的圆妙心法了被阿难尊者用攀缘心去一听呢，把佛那个妙缘心法就变成了深沉。他所得的正是前面所讲的随于生劫而不能见性啊，所以说非得法性啊，法性就是指的真理。佛的研究作品是真的，那么换句话，阿难尊者用明心死在阴身之下了。那个会的人常常讲言下大悟，我难真的是言下死掉了，不是在言下大悟，是死在言下。再给读书，凡是随意生劫的都是死在言下。果然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才恍然大悟啊！这经典有什么用处？你执着它，你舍不得放下它，是病啊，不是好事情啊。今天都不是个好东西，你看摆的那么多录音机是好东西吗？更是毛病。佛说法希望我们开悟，我在此地说的也是希望帮助大家悟入啊，不是叫大家把这些话牢牢地记住。记住有什么用？记住一点用都没有啊。 不跟人说，更是造谣生事。误了以后跟人说，是活的呀，因人而异呀，因时而异。句子是活路，你要不悟，你记得再多，就是记问记说，是死路啊。运用的巧妙，少造点业；运用的不善，要造大罪业。那何苦来呢？我们看佛经里头，处处句句都是指点我们开悟啊。也是读而无读啊，无读而读啊，决定不是执着，决定不是随语生解。这一层意思啊，希望诸位一定要记住，古德禅师妙明心地，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在教下，所谓戒教明灯，了心即性，这是如来49年说法宗旨的所在，跟世间这个教学大一起去啊，去向不相同啊。佛法的教学是明心见性，禅宗如是，教下并不例外。年轻徒中念佛也是要求明心见性，也不例外。所以怎么可以执着言教，以为这就是真理，这就是信心，那错到哪里去了？金明经就说，生灭心情说实相法，这是为魔长者教导诸菩萨给那些大摩罗汉们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什么人才有资格说法？我们的心还是个生灭心，就没有资格说了。为什么呢？佛所说之法皆是无相，或者实相法。生灭心与实相法不相应，换一个词，生灭心里面决定说不出实相法，说且不可， 心怎么能听如来的实相之言呢？诸位要是在这个地方稍稍有一点体会，你就晓得这个大乘是了不起。生灭心可以闻笑成法，不能闻大乘法，因为笑成法还是依生灭心而说的。尘心是一真心离体无生灭心而说的，所以大乘这个境界跟小乘迥然不同啊。我们以生灭心来闻大乘法，这个大乘法也变成小乘法了，不但变为小乘法了，还变为人天法了。不但变为人天法了，再给诸位说个不客气的话，变成烦恼法了。怎么变成烦恼法呢？看到这个佛经前后矛盾，在自己想记又记不住，这记不住就生烦恼了。给别人说，人家提问题了，一辩论又不能答复，烦恼重重啊。不学没烦恼，越学烦恼越多。你看明明是明心见性之法，我们学起来的时候是处处生烦恼，变成烦恼法，比小乘都不如啊。那么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？给诸位说的，错用了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文法古大德常常教给我们，要在消归自信呐。消归自信之理，绝不是文字，绝不是言语。言语文字是工具，我们要的是义理，不要的工具。借这个工具，我们得到这个义理。义理要会到自信了，工具要舍掉。这就是不得闻自相，不得言说相，不可以随于生解，不得心缘相，这样才能得知归宗啊。我们现在是犯了三个大病，得闻自相，各言说相，随于生劫，各言律相。我们与佛法大相违背呀，背道而驰啊，这还能开得了悟吗？修行八万四千行门，宗旨在断食成智啊，实是烦恼，化烦恼为大自在，这些修行。观听经法，须知弦外有音呐。方得时宜受用， 那么佛法之难闻难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底下呢佛是用比喻来说明这个事实，比喻运用的非常之巧妙。禅宗有止月炉，那个止月就是从这来的，这个名称是从这来的。聪明人因止得月，糊涂人呢把手指头当作月亮，把手指的月亮当然你看呢，他看到这个手指他不看月亮，认为这手指就是月亮，这人不是糊涂人吗？下面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